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单秀荣演唱的《开花调》，吕吉红带出的《冰妈妈》。 口难开。

我们明天见车哟。

心中燃烧啊，小桥，我保卫人民，保卫小桥，战士的责任多么崇高，多么崇高。

是你的不变。

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 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 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，再见。